ยกตัวอย่างนะเบื่อเก้าอี้ฟัดเบื่อว่าที่อยากโตนี่ก็ฟัดบทไม่ขอหยุดถี่ส่งนะถึงไรฟัดยี่หน่อยแล้วไม่ขอหยุดถี่ส่งนะเชิงแย่ฟัดถ้ามันไม่ไหวแล้วจะไปยิงกองคิดใครนะฟัดนะเหย่าไตสุดตะกี้ย่อยใครห้ำขอเยื้อเจ้าหงอสิไม่ได้หยั่งพี่กับกลงเยื้อก็มาฝัดก็ฟุกผีอยู่ข้างหงอจะหาที่กับเจ๋งผีที่กับยักษ์ฝ่ายผีอยู่ข้างหงอหาที่กับเจ๋งผีก็มายักษ์เขาจะยักษ์เก่งให้เหย่าสอเศร้าหวอกอยู่ข้างนี่สอเศร้าหวอกนะเขาตื่นในหลอกจังนะหายไหลจะเศร้าหวอกโหดต่อถ้ามองเราจะกงเหยื่อสัตว์นะตัวหายเม็ดเหยื่ออ่ะเราจะกงเหยื่อสัตว์ได้ยินครับหูเสียวหูหูโตว่าเจอในไม้ยักษ์กระช้างว่าเจอในไม้ยักษ์กระถิ่นก้อว่าเจอในไม้ยักษ์เต้าเต๋งว่าเจอในไม้ยักษ์เต้าถ่องอ่ะทั้งหมดกงเหยื่อสัตว์ต่างในนี้สอจะกระเฟื่องจะฟื้นเหยื่อจะตายว่ะเจ้าลิงยิ้มกึ้งอ่ะใจเห่านี่ก็เหล่าทุ่งฟันก็คือร้องเขามาซุกเหล่าจึงสั่งอ่ะที่สัตว์ทัศน์ก็เสียสั่งก็เหล่าวอกยิ้มหลิงหวงไว้อ่ะก็หวงซุกเหล่าก็อย่างนั้นเขายังทับกระถิ่นเลยก็เต็มอย่างสัตว์ทำมาก็เสียสั่งที่เห่าละเขาจะตะโกนนี่ก็ยิ้มหลิงหวงอ่ะก็มาที่ก็ยิ้มหลิงหวงอ่ะตีนี่ก็หยั่งไฟสร้างก็ที่กลัวหวงอ่ะจึงถงอ่ะเขานี่ก็ฟุกโตแล้วจึงโยต่างสักโตแล้วถ้ามันก็จะถังจุ้งแห้งก็จะกำหนึ่งเสียจะคือจะฟุกถี่ยี่นี่คือมันจะฟุกถี่ยี่นะจางเอาไปทุกจ้าอย่างนะโสตาก็จะถี่จ้าซาก็มันไม่ถี่จ้าซาเขาจะยาวโหจะกลางวะยาวที่ทับเถี่ยยาวที่เก่าเถี่ยยาวที่ไม่สับยักษ์เถี่ยสับซ่าสับสับสับเก่ายาวยักษ์ยาซาเตโก้ไฮยาเหมือนเถอะก็มาก็เถียวเถียวที่ร้อนนะตรงยาฝาหวางนะไฮยักเถียวยักเถียวยาวที่ละไฮแหลงแข็งยักจีนยาวที่ละไฮซ่านแข็งยักจีนซีโก้ละไฮซีแข็งยักจีนก็มาตั้งหวางนะไฮยักการยักการนะตาหวางตาสุดการห้อยนะในจีนมาโหฉีย่าฝายย่าฝายถงด้วยถิ่นกันยังนะไฮยักก็ปีนเชื่อเหรอเหรอเขาก็ปีนนะจะโหฉีก็ด้วยถิ่นจีนยาวก็มันเลยยิ่งไข่ก็ถึงซาซาแล้วก็ซึ่งไข่อ่ะหูสีก็ฝาถี่กำลังก็มาถี่กันหนึ่งวัยก็จะฟุกถี่เนาะก็มาเหยาะเชียก็มากัดนะตาจะก็หูโตก็จะไตถี่ละโตงอยถี่นะให้ฟาสุดก็มาต้องเสียโอ้งานจีนเถอะก็จะมันปัดละก็ว่าไตจีนอ่ะก็วันนี้เราอย่างก็แสงแสงก็ว่าจะสอฟาที่ถี่อ่ะจะคือจะฟุกผีเก่าถึงให้มัดเหลือจะยีเสียเอามาต้องสีฝักนะจะเจ้ากันนะจะผีเสียก็จะผีถ้าหลังว่าจะกุ้งงาสอไถ่เจ้าไหวผีเฮาจ่อยแล้วจะฟุ้งตายก็ตีนะต้องให้จงกันผีตั้งยี่หวานนะต้องให้เหย่าเยี่ยงชาแล้วเจ้าอ่ะเพราะว่านี่ทุกผีนะมาหนานมาหนานนะเคยเจ้าโว้ยก็มาเจ้าป้าหนาก็มาจะห้อยฟ้าจะเวลาติดสงนะก็จะหัวลับก็มาตามมันก็ทับย่องจังทีเขาจะหูเสียวอ่ะอยู่ก็จะสี่ถี่เนี่ยคือจังไห้ทับนะหลงสร้างเถี่ยย่องนะจ๊ะตามมันคือตัวตัวเชี่ยวหน่อยเศร้าก่อนนะก็จะหัวจะหำมาหำนะจังไห้หลงสร้างมาเศร้าจะจ้ามก่อนอ่ะก็มาเหยาะกันเสียเขาจะหูหนามาเราจะจ้องกอดหูหนามากองใส่อ่ะเพราะว่าก็จะหยีไหมจีแห้งอ่ะเคยก็จะถี่มาจนเอาหูฝีอ่ะเขาจะมาทำตีนถี่เรื่องอ่ะจ้ะอย่าเขาจะฟาดให้เลยนะบุยจะหำก็จะเยื่องอ่ะตีนเสียงหัวละจะมาเหลืองก็เสาละจะล้ามก่ออ่ะอยู่เกาะนะจะหำหัวจะกอดสีถี่ละตอนนี้ก็จะฝีถี่นะสักว่าเขาลองเอาถี่จะกระทึกได้อ่ะหยุดไทยยะแยงอ่ะที่เป็นยำใส่สร้างกับฟกถี่ก็ยำหอยก็เส้นหอยูตัวฝาตัวฝาแต่หันนี้จะฝาโตอ่ะจะจริงเชียยูของตัวยักษ์กอทุกข้าแข็งเขายักษ์กับจีสิงห์ซ้ำ 嚟到供养啊，恭敬啊，以呢个至诚心咧嚟到佢恭敬供养，佢日后咧所得嘅福咧好大，就好似呢个田啊，插秧落佢少，日后收割嗰阵时咧就有好多谷一样。所以佛呢就称为佢哋无上嘅福田。佢唔单可以受呢个人世间嘅供养，佢亦都可以堪为啊九法界，包括出世嘅阿罗汉、圆觉菩萨啦、三圣圣人嘅供养。所以佛呢就名为叫做应供啊，系应我哋众生之供。咁啊，亦可以读咧叫做应供，系应该受我哋咧呢个人世间嘅供养。唯有佢先至有大福德、有大智慧啊，可以堪受我哋嘅供养。咁啊，第三咧就叫做敬虔之啊。咁个名咧叫做遍知法界号。咁啊，敬知就系叫做十智慧啊。如果遍知咧，就叫做全智慧。咁啊，点解叫做遍知同埋叫做敬知咧？我哋在呢个波耶部里边讲啦。咁啊，佛有呢个波耶嘅智慧，所以佢观照诸法本空啊，佢冇晒嗰啲人我嘅执着，冇晒呢个法我嘅执着，咁佢咪自性清净咧？咁呢种咧就名为叫做实智啊。但系佛如果度众生嗰阵时，所谓众生嘅根性无量啊，每一个人嘅喜爱不同，嗜好不同，品性不同，咁啊佛呢就随机化度，凡系同佢有缘嘅，咁啊佛呢就睇下佢系乜嘢嘅根性，咁啊佛呢就同佢讲乜嘢嘅法，总之能够令佢啊可以开悟，可以了生死，呢种呢属于叫做权巧方便智慧，咁啊唯有佛呢先至具足咧呢两样。实知叫做同埋呢个权知啊，实知就叫做正知，权知咧叫做遍知一切，所以名为叫做正遍知。咁啊，第四咧就叫做明行足，明就系光明，即系多嘢；行啊，即系呢个福德。咁啊，明行足咧就叫做果显因德号。就是以佛果菩提来到显示呢他因中啊修福德同埋修智慧。咁他因中修福德修智慧，所以果上呢就叫做两足之，即是福德与智慧啊两样都具足啦。咁所以我哋皈依三宝嘅定时啊，呢个皈依师啊，就第一就话你皈依法，咁你又念一句皈依佛，跟住佢话两足尖，咁你咧又跟住念一句两足尖，咁呢个就两足咧，唔系话两只脚咁啊，佢就两足啊，而系咧足得智慧，咁啊两种咧你都具足啦，咁啊先至可以成佛啊，咁啊所以我哋一个学佛嘅人啊，你未成成佛之前。咁你一定就要求福，你一定咧就要求智慧啊！咁如果你呢个人冇福、冇智慧，肯定咧你唔好话成佛冇机会啊！你就做人咧，你都系做一个好痛苦啊、好苦恼嘅人。咁如果你话净系有福、冇智慧又唔得噶喎，如果净系有智慧，冇福咧，亦系唔好。嗱，例如有啲人好有福嘅，佢又好有钱啊，但系佢好蠢啊，好笨啊。有啲人或者佢白痴啊，佢虽然家财千万万，但系佢咧无所事事啊。呢啲佢哋有福但冇智慧，但系有啲人咧就好聪明、好叻啊，但系佢冇福噃。 他想叫人用他呢，人家都不用他。他想去找事做谋生呢，人家都不会请他。这种是他们有智慧呢，没福报。所以我的佛教里面有一句俗语，他说如果有福没智慧，就好像这个波斯匿王这个大将一样。咁啊，印度佛在世嘅时候，一个国王叫做波斯匿王，佢做一国之王啊，当然系大把钱啦。而且波斯匿王对佛教咧好有贡献啊。咁啊，呢个国王咧，佢同我哋嘅教主释迦牟尼佛啦，同年同月同日同时出世。咁啊，可见佢咧有好大嘅福德，在楞严经里边咧。波斯匿王啊，亦都占有一席咧好重要嘅地位。咁啊，可见呢一位国王咧，系真系有福德有智慧。咁啊，旧时嘅交通工具，唔使讲冇飞机冇大洋船啊，你就连车都冇得坐啊。咁所以佢每一次出门咧，就骑一只大象啊。咁呢只大象因为咧系国王坐嘅喎吓，咁啊双方巴闭啦。咁啊，全身挂满啊。嗰啲金银珠宝钻石，咁你话嗰只大象呢个身材几大啊？你话挂满嗰啲七宝啊，唔使讲啦，好值钱，亦都可以讲咧，好多人羡慕啊。因为普通一般嘅人咧，边是有咁多珍珠，有咁多钻石，咁多嘅金银珠宝嚟到挂响身上啊？但系咧，佢系个畜生啊！佢除咗食佢是埋正系休息瞓觉，以共咧替呢个国王服务啊！佢可以讲咧系无所事事。咁啊，所以有福冇智慧啊，好似呢个波斯匿王嗰只大象一样。咁啊，但系如果有智慧冇福报，罗汉都会托空的啦。罗汉即系我哋出家人啦，佢已经证到。这个四果的阿罗汉啦，咁佢种咗四果阿罗汉啦，应该咧就堪受呢个人间嘅供养。佢每日嘅托伴咧，应该好多人供养佢先至对啦。啊，但系佢冇福，冇福咧，即系冇人缘啊。佢即使佢托伴同人哋攞，应该咧人哋见到出家人嚟咧。印度的風氣啊，同埋加下嗰啲小城嘅國家都係啊，佢一見到出家人嚟咧，人哋個個咁啊跪響處得供養噶啦啊！但係佢每日去化食咧，冇人供養佢，要抵肚餓。咁啊，羅漢係了生死啊，佢唔在我哋呢個人世間嘅輪迴，從今以後咧，唔再在我哋呢個人間嘅父母嘅事咧受呢個胞胎噶啦。等于了咗呢个人世间嘅生死，但系佢冇福。咁所以我就明白呢种道理之后咧，我哋一个学佛嘅人最紧要咧要修福，最紧要啊就要修智慧啊。咁啊，而家我哋修福系点样修咧？实际上咧亦都好简单，问题咧你肯唔肯做啫？如果你肯做咧，你可以讲咧，次次都系求福啊！咁啊，例如有人家咧啊，攞一抽嘢太重，咁啊，你先个谂下佢老我后生啲啊，咁你帮佢玩一玩，抽一抽啊，送佢一程，呢啲就叫做接人缘啊。或者咧，人哋有咩困难，我能力做得到啊，我尽量咧去帮人哋解决呢个困难。总之，你时时次次咧。自己肯徹底啲，能夠成全啊別人咧，使到別人得到咧利苦而安樂，咁你咧自己就係求福啊！咁所以我哋佛教有一個俗語啊，佢話你欲想千人頭上過啊，咁啊千人頭上過咧就唔係話真係咧，我咧響一千個人嘅頭上騎住咁樣叫做千人頭上過，唔係咁解。等于话你想管理一千个人，即系做一千个人嘅头啊！你喺个头上过啊嘛， 即係佢就係你嘅屬下，你呢就係佢阿頭，你管理一千嘅人，但係你在先呢就要萬人腳下行啦。咁你唔係話真正呢好似踎低呢喺一萬個人嘅腳下咁嚟到行咁低微，唔係咁，而係呢我哋呢喺一萬個人之前替佢執業服務，替佢服務好好地呢同佢結緣。咁你因為曾經啊服務過一萬個人，喺一萬個人之前啊嚟到結到你嘅善緣，咁你日後呢先至千人頭上過啊。咁如果你冇人緣啊，就即係冇福，你就即使幾聰明，你幾叻啦，始終啊都冇法子辦大事啊。所以福報呢係好緊要啊。咁我哋想求福，除咗與人結緣，亦都唯有供養法。咁同時有個尊者，亦都係佛一十大弟子之一。咁佢個名咧叫做加尊嚴尊長。咁佢有一次外邊花式，咁佢睇到一個女子咧啼哭啊，咁啼啼哭哭，啼啼哭哭。咁佢就問啦啊，就話某個人啊，佢話你啼啼哭哭，咁啊，如果你有咩嘢困難咧？佢話如果你講俾我聽啊，咁啊我咧能力做得到啦。我都会替你解决啦。咁啊，呢个女子吓就话尊者，佢话我别样我都唔烦，佢话我觉得我自己太过冇福报啊，太过贫穷，一生人咧自出粮胎到今日咧，都未曾有一人咧好嘅生活过，都系好艰苦，都唔容易咧揾到两餐饭。咁啊，即系太过贫穷啦。咁啊，呢个家尊严尊者话佢就咁就简单啦。佢话你卖穷啊，你将呢个穷卖咗佢。咁啊，呢个女子佢以为听错喎。佢话尊者啊，你讲乜嘢啊？你再讲一次。呢个家尊严尊者讲下，佢话我叫你啊，将呢个贫穷咧卖咗佢。咁啊，呢个女子话佢话尊者啊，佢话如果我金银珠宝拎去卖。都大把人要嘅吓，最多价钱咧合理啲，唔好攞咁高，都好多人中意物有所值啊。佢话呢个贫穷啊，就系人都怕噶，边个人中意贫穷痛苦啫？咁啊，佢既然怕啦，佢就点会同我买呢个贫啊？我呢个贫穷点卖得出去咧？呢个家之言之者讲啊，佢话得，佢话别人就唔买，佢话我同你买咗佢。咁啊！呢个女子话：佢你点同我买？佢话嗱，我嘅合掌汉啊！佢话你就好好地啊！嗱，攞我呢个钵，你去河边又好，你山得水又好，你同我咧取一钵水嚟，你用你嘅至诚心啊嚟到供养我，只要我肯接受你嘅供养啊，你就叫做求福啊，供养呢个福田僧。咁你既然供养呢个福田僧，你求到福啦，咁啊反过嚟，咪即系冇贫穷咯。咁啊冇贫穷啦，就等于话你即使一杯水，供养之微，由于你系善心啊，所以咧你就得到福报啊，你就从此永远啊离开呢个贫穷啦，咁咪卖咗呢个贫穷啦。吓，呢个你先谂啊，都系有道理喎。佢就即刻好自诚啦，接咗呢个尊者嗰个钵啦，翻屋企，咁啊尽所有啦，茶又好，水又好，总之饮得嘅，干净嘅，企理嘅，唔系饮过嘅，咁啊即刻送个尊者面前跪响住啊，咁啊供养尊者，咁啊尊者以呢个大慈悲心啊，接受咗佢，咁啊接受咗佢啦，等于同佢结咗缘啦。就替佢祝福啊！佢话所谓布施者，就必获其利益啊！佢话若为乐布施， 日後必得安樂啊！佢話佢係布施者，唔規定係金銀珠寶，亦都唔規定咧呢個有錢人家先至可以供養。佢話你今日即使供養我一杯水啊，但係由於你虔誠，咁你就一定得到咧呢個福報，得到呢個利益，來世咧你更加咧係大富。咁所以我哋求福咧，統言之講句，你就共佛、共僧、共法，以人方便，次次咧去為人，唔好淨係為自己，咁就求到福咯。咁啊，求智慧咧就相簡單，你念觀音菩薩，或者念阿彌陀佛，或者嗰啲經書啊，嗱，我哋呢個圖書館咧，啊，聽講話可以嚟睇嘅。啊！亦都可以嚟都有陣時咧，在某種情況之下，有啲公司啊可以借俾你哋翻屋企都睇噶。咁啊，如果你哋在工作之餘，咁啊日日睇下佛經，或者讀下佛經，或者念阿彌陀佛，或者念觀音菩薩啦，咁啊你哋嗰啲智慧咧就會增長啦。佢一方面以人方便，知人緣；一方面，重點拜佛求智慧啊！你因中培植福慧，咁啊果上咧就成就呢個福慧兩足尖嘅佛果菩提。咁啊，所以佛嘅十種通號之中，第四種啊就叫做咧明行足，有光明嘅智慧，亦有咧呢個福果兩種具足，名為佢嘅法。唔单一尊佛如此，凡系成佛都具足福德，都具足智慧。未有一尊佛成佛之后咧，有福无慧，或者有慧无福，绝对不可以。一定系福慧两足尖啊，咁先至咧名为佛。咁啊，第五啊，就叫做善世。咁啊，点样叫做善世咧？世者即系过去啊！某一个人死咗啊，咁我哋话如果话某个人死咗啦，咁啊似乎唔系几好听啊。咁我哋斯文啲啦，礼貌啲啦，啊，某一个人咧已经咧系逝世啊，即系话咧死咗啦。咁啊善逝咧，就即系善于走，亦都包括咧善来，来系善啊，走嘅时候咧亦都系善。咁啊，点解来一善啊，走一善啊？好似我哋嘅教主释迦牟尼佛，佢系成呢个大悲愿力而嚟。当佢降生嘅时候啊，所谓天地之间六种震动，系有种种嘅碎象啊。所谓九龙吐水，佢自己咧从呢个右胁，从佢阿妈。这个右胁的事呢来到化身。那么他一落地之后就脚踏莲花，他一手就指天，一手就指地，他说啊，他说天上天下都为我独尊啊。那么善来呢就不同我们这样出世呢就好多问题了，咪哇哇这样大叫一轮啊。那么善世呢走的时候啊，他亦都预知时至，他早已经跟他的弟子说，我某年某月某日某时，我在哪个地方呢就走了。那你们有什么问题啊？不懂的呢，那你就趁我未走以前，你就好好地问，我就照样呢答复你。那么等到他真正走了，所谓右胁吉祥而祸啊，他并无有半点的痛苦，他到时呢就走了。那么但是我们的人就不是了，我们的人走的阵子很痛苦，我都见过很多人走得很辛苦，说不定我自己将来走得很辛苦，很难讲，每一个人的业力不同。所以我们呢为着这些问题啊，真真正正自己呢修养一下。那么生的阵子怎样痛苦啊，都成为过去啦，亦都可以讲根本就唔懂事嗰阵子。但系咧走嗰阵子咧，就唔到你话唔懂事咯，可以讲啊， 你人生的经验呢非常的丰富啊，亦都见得多啦。咁啊，自己每一个人呢都会知道嘅。不过一般嘅人都系啊，乜嘢呢？佢平时呢，佢唔谂呢啲问题嘅。有啲人呢，佢话谂下呢，佢都唔高兴。其实呢，唔到你唔高兴啊，亦都唔到你唔理。你到时到后呢，佢就会嚟揾你噶啦。你想唔理都唔得嘅。咁啊，所以我哋呢呢一件事情呢係天下间呢最平等。有钱冇钱，大富黑烟，最后呢总有一次。咁所以我哋呢就要好好地呀，自己呢係修养一下。所以我哋都古德讲呀，佢话我哋嗰啲人呢就好苦恼㗎，好愚痴呀。点解愚痴呢？他说病后方知的身是苦，那么他病了，不要说死了，病了一场呢，唉，病到他的头发又甩了，唉，那个面都瘦了，眼都深了，他就知道了，唉，人这一场病啊，那么见到的朋友啊，他说如果不死见到你了，都算是好彩啦，得回条命仔了，是吧？但是呢，他有个问题啊，他见事就多为别人望啊，等到强健一阵子咧，啊，佢就唔记得病嘅痛苦啊，唔好话死嘅痛苦啊，佢连病嘅痛苦都唔记得啦。咁啊，终日咧，吓营营役役啊，劳劳碌碌，所谓无事忙。咁啊，到到最后走嗰阵子咧，认真系痛苦啊，认真系痛苦。所以来系不善啊，去亦不善。咁我哋嘅教主释迦牟尼佛呢个十方三世一切之佛，过去佛、现在佛、未来佛，佢来之时乃系成佢呢个慈悲心愿而来，冇呢个生嘅痛苦。但系临去嘅时候啊，佢自己预知时节，亦都走得好舒服，咁就叫做善世。第六咧就叫做世间解。咁啊，乜嘢叫做世间解呢？世间呢就有三种。第一，佢哋有情色嘅世间，好似我哋人咁啊，都系有知觉噶啦。大家都系有思想啊，肚饿识得佢食饭啊，想喝知得佢饮水啊。咁啊，如果天冷啊，识得着多两件；如果天热呢，摸都摸唔切。咁啊，呢啲叫做系有情色噶，有知觉、有感受噶。咁啊，佢哋有情世间啦，有啲咁咪无情世间啦，就系呢个世界，我哋所居住嘅地方啊，我哋喺呢个世界，呢个世界边一个国，又边一个城市，你间屋啊，响第几条街啦，门牌几多号啊，几多层楼，咁呢啲都系我哋咧所谓依止呢个地方啊，咁啊，佢哋气世间啊，系一个器皿一样。是我哋呢个有情色嘅人类出生咧所依止嘅地方，所居住嘅地方。咁啊，第三咧就系叫做正觉世间，所谓出世嘅圣人，例如阿罗汉、圆光、菩萨、以供佛，咁啊属于咧系出世嘅圣人啊，所谓先知先觉，咁啊名为叫做正觉世间。咁啊，即系话世间解啦，就佛啊，佢有智慧，对于呢个有情世间、无情嘅气世间，以降下呢个正觉世间咧，一切嘅相都系幻幻化化。但系呢个三种世间嘅本体咧，就系、是、真实，亦都可以讲啊，就在呢个世间之中。一切事物里面佢就能够呢正取呢个不生不灭嘅本性。所以法华经里面有一句话，佢话事法就自法为世间相嘅常事啊。事法就可以讲为呢三种世间，所谓有情色嘅世间、无情色的世界，以讲呢个正觉世界。 咁啊呢三种世间嘅一切法，佢本来咧就系、是、安住佢呢个法性嘅本体，就等于话咧世间一切法啦，都系幻化，佢个本体咧就系、是、真实。咁啊下边呢句咧就嚟个解释啦，佢话世间相上智，世间相咧就系、是、幻化，但系世间法的本性呢就是常智，那么常智就是清净直灭，那么所以呢就名为啊叫做世间界，世间一切法是如幻，佛就知道了，他不执着了，不贪求了，所以他就能够啊体悟，就在这个世间法之中呢，他就能够体悟这个不生不灭的本体，咁就名为啊叫做世间界。第七，咁啊无上士啊，飘逸丈夫，无上士咧，咁啊佛啊就系、是、一个最高无上嘅人格，是即系人啦。嗱，咁啊我哋普通嗰啲凡夫啊，以共啊呢、这个出世嘅阿罗汉或者。以共嗰啲菩萨啊，都不能称为无上士啊。凡夫在生死只能称为咧，叫做啊，系呢个下士。咁啊，呢个圆觉，佢有一部分咧可以利益嗰啲众生，有少少嘅慈悲心咧，就名为叫做中士。咁啊，菩萨咧。虽然自利利他之心啦，广阔咗啦，但系佢亦都只能称为上士。唯有佛咧，所谓自利利他，福德意或者圆满具足，咁样叫做咧无上士，系最高无上嘅人品。咁啊，点解个调御丈夫咧？佛咧系为调御好手。咁啊，我哋一个人嘅呢个心啊。好似呢个马咁啊，真系你如果你唔掹住佢咧，佢就乱走就乱冲噶啦。你唔容易咧收摄佢呢个妄念啊，真系咧每一个人嗰啲妄想心啊，系唔容易收摄。所谓心猿意马，妄想纷飞。咁啊，有边一个人可以将嗰啲咁嘅妄想嚟到佢调伏咧？就唯有佛一人可以做得到。佛呢是为大医王，是为说法的教主，所谓法门无量，那是对无量众生而讲的。大根性的人佛呢跟他说大法，而我们所讲的这部花言经为这个利根上智而讲的。那么如果那些又不大又不小的佛呢，就为他讲这个圆觉法或者呢阿罗汉法。咁如果那些六道众生呢，佛呢就未曾教他了生死以前，咁对他广修福慧，唔好做咁多罪业。咁慢慢呢你都调停啊他这个妄想心。咁呢种呢唯有佛先可以做得到。我哋普通人呢唔容易做得到。亦都好似一个善于游水嘅人啊，佢先至可以去落海救人。海里边有人发生问题要浸水啦，亦唯有呢个善于游水嘅人啦，先至可以落去救佢。如果呢个唔会游水嘅咧，你唔单救唔到人，连自己都浸死埋。咁啊，佛呢亦复如是啊，佛系过来人，所谓欲知山下路啊，你就先问过来人。咁啊，佛呢？既然是过来人，自己呢已经是升佛道啊。那么怎样修行，怎样断烦恼，怎样了生死，怎样成佛道，佛呢是过来人。那么唯有佛自己呢将他自己亲近的境界啊，才可以随机化道。调停众生啊这个妄想心。那么所以佛呢叫做无上士。最高的人品，为什么呢？他是调御丈夫，他能够调停众生 呢、這個妄想心係一個咧大丈夫，係好似一個咧大醫生一樣啊！唯有佢咧先可以醫治眾生咧呢、這個種種嘅煩惱病。咁啊，第八咧叫做天人師啊！咁啊，佛咧在人啊係為人中之師，在呢個天上啊係為呢個天上嘅師。在呢个出世间嘅阿罗汉、圆觉、菩萨啊，亦系为佢哋嘅师长，所以叫做天人师。咁啊，第九就系佛啦，就系我哋现在就解释呢个佛字，乜嘢叫做佛呢？就通常讲咪即系三觉圆满，自觉觉察，觉行圆满，亦都系以我哋所讲有十种嘅意思咧嚟到解释呢个佛字。咁最后呢就叫做世尊啦。世尊呢就是佛呢为九法界中的世尊。世间出世间以佛呢是为最尊贵。咁就叫做世尊。咁如果我哋广而虚之啊，我哋刚才所讲嘅十种称号，即係如来、应供、正遍知、明行足、善世世间解、无上士、调御丈夫、天人师佛，我哋头先讲过，任何一尊佛成佛，都具足啦呢十种嘅德性啊，都具足呢十种嘅尊号，所以咧通于一切佛，名为佢嘅通号。咁啊，在本经啊，所谓《花严经》里边啊，仲有好多名词啊，例如圆满啊、光明啊、天王啊、清凉啊、大道师啊、道究竟啊、一切智啊、离垢啊、狮子吼啊，呢啲通通都系佛嘅通号。所以我就睇经嗰阵时啊，你睇到呢啲咁嘅名词咧，你就知道咧，原来咧就系佛，系赞叹佛嘅功德。咁翻去成佛都有呢啲咁嘅号。咁我哋讲完通号，我哋就讲别号啦。别乜都个别唔同，精勤就唔系圣女啦，咁啊肯定唔同个祖宗啦。啊，就嚟重九啊，咁啊精勤嘅祖先咧，冇理由去圣女嘅山地嗰处拜噶，你都唔系我嘅祖宗啊，系嘛？我系精勤，绝对唔系圣女啊。等于话咧，唔能够混乱，勤就系勤，你就系你，各有祖宗。咁啊，成佛咧亦有佢个别号，例如释迦牟尼佛，咁就唔系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咧就唔系消灾延寿药师佛。咁啊，消灾延寿药师佛就唔系咧弥勒佛。咁啊，所以每一尊佛咧都有佢自己咧一个名号，彼此唔同。所以呢就名为啊就叫做别。咁例如我哋指一本花严经，咁通常讲呢亦有三尊佛嘅名号啊，就係、是、毗卢遮罗佛同埋卢遮罗佛，咁还有呢释迦牟尼佛。咁所以指定呢个佛字啊，我哋如果能够领悟到呢个佛字嘅意思咧，我哋就系悟到佛嘅觉啦。唔单佢叫做觉啦，如果我自己开悟咧，我亦都系个觉者。咁我哋十种嘅意思嚟解释佛字。第一种若明识佛，就有通号，有别号，已经系解释过啦。我哋第二种咧就系若义啊，义咧即系义理，即系道理。咁啊佛啊有啲乜嘢嘅意义咧？咁啊我哋亦都可以咧用好多种嘅意义嚟到解释咧呢个佛字。佛咧可以作为常义，常就系不变。咁啊，所以我哋个庙啊。逢是那些大廟呢，我們不用說什麼廟什麼廟，我們說常寺，常寺呢就等於說這間廟呢 入，咁啊，即系等于话啦吓，不管佢艰苦或者丰富，但系佛堂咧，只有越开越多，冇话咧关门嘅。意思即系话咧系恒常，系常住。但系现在我哋所谓佛只系常住不变咁解咧，就系讲佛噶。佢所证呢个法身，就亦即是系我哋咧所谓啊，每一个人咧本具呢个佛性。咁啊，呢个佛性咧系不生不灭，系常住不变。咁啊，亦都咧只系佛啊一个人咧，先至可以啊能够咧有资格称为即系恒常不变。咁啊，佛咧就叫做安乐义啊。点解佛叫做安乐义咧？安乐者即系冇痛苦咁解。咁啊，我哋嘅人啊就好多痛苦啦。我相信好多人听过啦，唔使重复啊。所谓有生啊、老啊、病啊、死啊、求不得啊、医生会啊、哀别离啊。咁啊，呢啲苦处咧，亦都可以讲每一个人啊，唔多唔少都要体验下，只系呢个程度唔同嘅啫。任何一个人呢啲苦都在所难免啦。但是佛他因为了咗生死啊，他都唔入呢个父母胞胎啊，咁啊仲边似有呢个咁多个痛苦呢？咁啊有痛苦就冇安乐。咁啊佛呢，一切嘅烦恼冇晒，一切嘅生死冇晒，因为由生死而所有嘅痛苦都完全冇啊。咁冇痛苦咪安乐呢？所以佛呢就叫做安乐义。咁佛呢就叫做大雄义啊。点叫大雄呢？即系大英雄咁解。咁如果称为佢就大英雄，就能战胜一切喎。好似世间上嗰啲国家嘅大将军，佢能够统领啊，佢得百万个红兵啊，凡出师都是胜利的。咁呢啲就真系大英雄啦，有谋略，有计划，能够战胜呢个敌人。咁但系佛呢就是为大英雄，佢能战胜啲乜嘢呢？战胜呢个黑面佬啊！咁乜嘢叫做黑面佬啊？即系话咧阎罗王啊！咁你话我哋边一个人呢唔系俾佢管治啦？所以俗有话，佢话阎王要你三更死啊，绝不停留到五更，你唔走都唔得噶。佢要你三更死咧，你真系到三更啊，乖乖地啊，咁啊跟佢去。你所同佢倾下偈啊，喂，慢一步先。佢跟啲人唔睬你，睬你系多余啊。就等于话咧，自己唔系大英雄，冇主宰。俾个黑面佬啊控制住啦，佢要你生你就生啊，佢要你死你就死啊，全部把握住咗啦。但系佛呢系个大英雄，佢因为了咗呢个生死，战胜呢个无常，黑面佬啊莫奈其何啊，所以亦都系咧可以说啊，我哋一个人真真正正算佛啦。就是呢希望能够做到呢做一个大英雄，能够呢了这个生死的痛苦。不好啊，俾这个黑面佬呢来到啊控制了自己。我要自己呢控制这个黑面佬，不听他话。那么这个人这样呢才是啊叫做大英雄。咁啊佛呢就叫做吉祥义。咁啊佛呢就係、是、最吉祥嘅。咁啊从前呢个经上讲，尤其是本经呢个花严经啊，里面呢有一段文啊，佢话有一次有个天王，佢就赞叹佛啦。咁啊凡係佛去过嗰个地方，咁啊，嗰个地方咧就叫做最吉祥。 那咁啊，所以佛堂啊，不管大寺庙，以讲咧系细寺庙，咁啊都有佛像啊供养。咁啊，任何嘅人啊，能够入到呢个佛堂啊，入到呢间庙，或者入到呢个佛教所谓福利或者图书馆嘅地方，凡有佛像啊，你都系叫做最吉祥，因为佛呢以吉祥呢是为义，咁所以佛呢是最吉祥。凡是有佛的地方呢都冇咗呢个空虚，咁叫做最吉祥为佛的意思。咁佛呢是最稀有，咁点得最稀有呢？嗱，好似我哋上早课啊，佢话八难三途都嚟咗啦，我哋诵经嘅功德啊，希望我哋八难三途都离开。咁啊，边种嘅就八难咧？其中有一种叫做佛前佛后难啊。我哋生在佛前，即系等于话佛未出世咧，我已经出世啦。等到佛出世咧，我已经走咗啦。就或者生在佛后，佛出世嗰阵时，我未出世啊。等到我出世咧，佛已经唔响住啦。咁我哋家下就生在佛后，望于释迦牟尼佛咧，就生在佛后。佢去世，我哋先至咧出世。我哋家下只能够咧系见佛嘅佛像，系学佛嘅经典里边所讲嘅理理。如果望于未来弥勒菩萨咧，我哋就生在佛前。弥勒菩萨有排都未出世。我哋都唔知依其中间嘅几多次生死轮回啊！咁所以生在佛前，生在佛后啊，你总之唔见到佛，都系为八难中之一种难，叫做佛前佛后难啊！咁啊，乜嘢意思呢？就系话咧，佛都最稀有。